第23集，空中餐厅。20多分钟以后，许少卿的车开进了绿地中心的停车场。这里是江市最繁华的商圈，这个点都下班了，逛街的人挺多的，很热闹。不过安里大约已经有几年没来过这种地方了。看着暮色中正愈来愈明亮的霓虹与华灯，还有些感怀。 吃什么呢？ 哎，我记得那边有一家烤鱼不错，你能吃辣吗？ 空中餐厅。 哦。 安里叹了一声，抬头看向那座最高的建筑物。那里的最高层就是空中餐厅，夜幕降临的时候，食客可以趁着金红色的晚霞俯瞰整个灯火辉煌的 CBD， 而天气最好的时候，可以看到主干道通明的路灯一直通向西郊被金霞笼罩的群山。 我还从来没有上去过，只听说过在那边看夕阳特别壮观。 这次不行，下次。呸，哪来的下次？窗边的观景座位需要预约。怎么，难道跟你这种蠢鱼吃顿散伙饭还需要应个景？ 许少卿锁了车，自己大步往大厦走过去了。安里有点尴尬，沉默着跟了上去。空中餐厅占了整层楼的半面，而这半面的外壁都是纯玻璃的，其实就算不坐在窗边依然可以看到很美的景色。而此时正是傍晚时分，初秋的天空格外澄澈，可以看到地面上的钢铁丛林已经逐渐没入车行匆匆的黑夜晚高峰。而这座城市地标的顶层就像漂浮在丛林之上的天空之城世外桃源，沐浴在最灿烂安逸的暖金色之中。安里掏出手机拍了很多照片，想以后到医院的时候给小朵看。 哎，进城辛苦了，请先看菜单。 什么鬼东西啊，你能把这个一口气念出来吗？ 许少卿看过去，上面写着梦幻星空蝶豆花菠萝葡萄能量气泡水 果汁。 这个呢？ 上面写着鲜虾蜜条青酱和风罗勒贝绿蛋饼卷晚餐。 煎饼。 这个呢？ 上面写着藜麦豆腐野蘑菇烩烟熏鲷鱼墨西哥玉米夹饼。 煎饼。 都是煎饼。 煎饼果子和山东大煎饼。 那我就要一套煎饼果子吧。 奇怪，内心竟然毫无波澜。你喝什么？饮料还是酒？ 我都行，跟你一样。 我不喝酒，我喝薄荷水。你也是？ 加两片薄荷的水也要花钱吗？那很亏吧。 许少卿神情古怪的嘴角上扬。点完了菜，天光也渐渐暗淡下去，餐厅里点上了情调不错的灯。明明是十分惬意的就餐场景，安里却好像很不安。终于他四下看看，神秘地趴到桌子上。 哎，我突然想起咱俩有病，虽然吃饭不会传染，但会不会不礼貌，被周围的人知道的话。 我没病，你也没有，我骗你。你看我像个病人吗？ 许少卿不仅毫不心虚，还带着点对安里智力的鄙视。安里看上去愣了，然后恍恍惚惚又将信将疑，最后突然气急败坏的恍然大悟。 你这个臭小子，你打一开始就只是想骗我让我难受的是吧？ 哎，公众场合别说脏话。 你可真是坏透了。 是你自己傻，听不懂人话。 又开始了，诡辩。你总是这样。 我当时告诉你了，我跟别人做都没这样，你是第一个受害者。既然跟别人都没问题，我怎么得病？哼，别跟我说你当时已经听懂了这句话的逻辑，只是因为觉得我是个大善人，是献血时候感染的，或者是穷光蛋卖血时候感染的。不，你就觉得我是同性恋，所以有这个病，不是吗？那你自己对我有成见，又理解能力为零分，才导致你误会的，难道现在还来怪我？ 和许少卿说话就是这样，总觉得有什么不对，却无力反驳。安里憋了半天，差点把自己憋死，然后他想到另一点，突然又有了底气似的。 那你凭什么就对我不做安全措施？ 你让呢？ 你在放什么狗？ 你记得自己说过的话吧？咱们第一次的时候， 啊， 我们的孩子叫小朵，种在我身体里的爱的花朵，我爱你。 那都是你强迫我说的， 是你让我种你的。 这些对话让安里想到自己当时被许少卿花样欺负的情景，心里又别扭了。不仅身体让他折腾成那样，还强迫他说那种东西，然后现在还可恨的拿来二次攻击他。 我让的，你怎么好意思说？ 安里把自己的手抽出来，想了想，算了，既然是分手犯，就是表明许少卿有好聚好散的意愿，可能只是控制不住自己嘴贱的个性吧。年少有成，总是容易盛气凌人的，所以看在他年纪小的份上，安里决定不跟他计较。安里想，如果许少卿是想好聚好散的话，那他也应该配合，在这段短暂的关系里留下一个正面的结尾。虽然他和许之间的关系开始于一言难尽，过程一塌糊涂，可因为许少卿的那笔钱，安里才在最难挨和最紧要的关头挺了过来。现在他租到了房子，也找到了虽然薪水微薄但还算称心的工作，一切都朝好的方向发展，因此即使这段关系给他带来了屈辱，不断打破他的底线，但悲哀的根源终究是他自己，并不是这位老板造成的。他心里清楚，为什么许少卿一定要欺负他，为什么会对征服他这个平平无奇的倒霉蛋那么感兴趣。因此他觉得，既然是自己提出了结束关系，那也应该负责点，送佛送到西，把许少卿的心结给解开。 其实我应该跟你道个歉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说你的那些话，基佬看病什么的，其实我对你的性向真的没有偏见，那都是气话，对不起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儿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